恐龙妈妈藏蛋。恐龙妈妈生了一个又圆又大的蛋，她想， 把蛋藏在哪儿呢？ 恐龙妈妈看着自己亲手种出的花，想到了一个好办法。 对了，妈妈就把你种在泥土里，阳光暖暖地照着，你就像花儿一样的长大吧。 恐龙妈妈开始挖土，可是才挖了两下，她就想到， 不行，泥土里太脏了，小宝宝一出世就弄成个大花脸，太难看了。 恐龙妈妈抱着蛋出门了，她把蛋藏在了一个树洞里。可是恐龙妈妈突然想到， 树洞里晒不到太阳，那就孵不出恐龙宝宝了。 她只好从树洞里又掏出自己的蛋来。恐龙妈妈又想把蛋藏在草丛里， 草丛里住着大蟒蛇，这家伙最喜欢吃蛋了。 恐龙妈妈来到了海滩上，看到了许多的鹅卵石，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。 我的蛋和鹅卵石很像，没有人会对石头感兴趣的。阳光暖暖地照着，不用担心孵不出宝宝来。每天听着大海唱歌，小宝宝说不定能成为音乐家呢。 恐龙妈妈就把蛋藏在鹅卵石堆里了。小熊想用鹅卵石砌房子，他就到海滩边上去捡石头，一眼就看中了一块又圆又大的鹅卵石。小熊把鹅卵石搬回家，把它砌在墙里。小熊的新房子造得很漂亮，可是他忘了给新房子留个窗户。温暖的太阳一天又一天地照在新房子上，也照在鹅卵石上。一天晚上，小熊被一阵风吹醒了，他发现墙上有了个窗户，砌在那里的鹅卵石不见了。 妈妈，妈妈！ 小熊听到了声音，翻身一看，原来一只小恐龙睡在自己的身边。小熊这才明白，自己从海滩上捡来的呀，不是鹅卵石，而是一个恐龙蛋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小熊就带着小恐龙去找恐龙妈妈了。他还要感谢恐龙妈妈，让他的新房子有了个窗户呢。